你休息，格里诺佩特拉和尚布克，两只波士顿钢犬，顽皮的是克莱欧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小狗让卢克很可爱，天堂里的小天使，和他们一起，我的生活充满光泽。每一次飞脚都在跳动，他们藏在每个弯折里，在每一次跳行中。哈利欧波特拉阿尚布鲁克，在我怀里休息。哈利欧佩特拉阿尚布鲁克，两只波士顿甘犬，顽皮的是克莱欧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小狗让卢克很可爱，天堂里的小天使。和他们一起，我的生活充满光泽。每一次飞脚都在跳动，他们藏在每个玩具里，在每一次表情中。卡里奥康特拉欧布克，昂哲里在表情中。卡里奥康特拉欧布克，卢卡很可爱。卡里奥康特拉阿尚布鲁克，在我怀里休息，我的生日。卡里奥康特拉阿尚布鲁克，两只波士顿甘犬，顽皮的是克莱欧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小狗让。跳进中。